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那八扇翅膀，每一个都有两米余长，波浪云纹就是它的羽毛。伴随着它每一次轻轻的律动，那波浪云纹就会随之波动，幻化出璀璨晶莹的金色光影。翅膀末端是极为锋锐的，像是剑锋一般。那绚丽的光影如此动人，每一次轻动就像是他对唐三的呼唤。 这还是我的八蛛矛吗？ 内心产生出强烈的震撼，紧接着一股无法言喻的狂喜瞬间从唐三心中奔涌而出。那强烈的喜悦几乎在一瞬间吞噬了他的心，他的灵魂。唐三几乎克制不住就要冲出去，去抚摸那动人的羽翼，而八蛛矛所化的八翼也仿佛在向他招手一般，传来浓郁的喜悦之情以及强烈的依恋。那是属于他的。唐三的双手已经抬起，内心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着他，只要他上前一步去抚摸那璀璨的八翼，就能立刻拥有它，拥有这件凌驾于魂骨之上的真正神器，不逊色于海神三叉戟的神器，与他自身水乳交融的神器。唐三左脚已经抬了起来，短短的一步，只需要这短短的一步，他就能拥有这融合了海神之力的海神八翼了。比起千仞雪的天使六翼还要多出两翼，这种感觉是何等美妙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间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突然从面前的八翼传来，硬生生地将唐三那已经抬起的左脚停在半空之中。危机感是海神八翼传递给唐三的，也可以说是八蛛矛传递给唐三的。先前所有的喜悦在这真实的危机感之中都化为乌有。唐三保持着先前的动作，整个人都凝固在那儿，脸上的表情也僵硬了。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令冷汗顺着他的额头流淌而下。 这一步怎能迈出？那冰冷的提示说了，如果我离开现在的位置，那么海神传承就失败了呀。好恐怖的传承考核，先是剧烈的痛苦，我承受住了，在痛苦之后是拥有强烈对比的幸福感，幸福感之后又是看到八蛛矛转化为如此绚丽海神八翼的狂喜。如果不是最后时刻八蛛矛所化的海神八翼突然传来了危机感，打消了我内心的狂喜，恐怕我已经在海神传承中失败了。 和千仞雪的天使传承相比，唐三的海神传承似乎太过艰难了，这毕竟只是传承过程中的八个考核之一，本不该如此艰难。可是唐三失去了海神之心，如果有海神之心在，那么他在开始传承之前，海神之心就会给他一个极为有用的提示。以唐三的聪明，如果得到了那个提示，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了。实际上八蛛矛能够提醒唐三，这也算是海神给唐三走的一个后门。当然并不是海神让八蛛矛提示他的，违反神界法则的事情海神绝对不会干，但他却可以让这八个考验的顺序改变，将已经是神级魂骨的八蛛矛作为第一个，以八蛛矛和唐三的亲密程度，拥有了气魂的他强行冲破了传承中的迷惘屏障，才给了唐三这些提示。而有了这第一考验的提示，后面的传承过程唐三必然会谨慎得多。此时在唐三面前这小平台上升腾起了一层浓郁的蓝金色雾气，将海神八翼笼罩在内，就像是浸润着它。光芒闪烁之中，这代表着第一个传承考验的圆形平台缓缓飞起，飞到了他先前的位置。只不过在他之上却已经多了那无比绚丽有着波浪云纹的海神八翼。就在他离去的同时，第二个圆形平台已经悄然而至，来到唐三面前。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唐三赶忙收敛心神，正如他所料的那样，剧烈的痛苦再次传来，这一次痛苦来自于他的右臂。清晰可见的一个金色的能量手掌出现在唐三右臂处，做出虚抓的动作，而剧烈的痛苦也从这一刻开始。 唐三的右手紧紧抓在自己腰间的肌肉上，强忍着那充满了撕裂性的痛苦，任由那金色的掌形能量开始剥离他的右臂魂骨。经过了第一个考验，唐三已经隐约明白了什么。 在这海神考核之中，这痛苦是要不断经历的，恐怕我的七块魂骨都要被先后剥离，而那最后一项的考核应该就是复原海神三叉戟了，加起来正好八考。而在考核中，痛苦虽然常在，可却并不是真正考核的内容。像先前第一考，虽然我经历了那么强烈的痛苦，可最后险些令我传承失败的却是来自于内心的喜悦。很明显，考核是在后期出现的情绪变化，其根本就是要用各种方式影响我，让我离开这圆形平台中心的位置。只要我稍一离开，传承就失败了。 想通了这些，稳定心神，唐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右臂魂骨剥离的速度比八蛛毛要快上一些，承受的痛苦自然也要小一些。 原来是这样，魂骨剥离的时间越长，证明着魂骨的品质越高，经过海神能量侵入后也会产生越好的效果。天青牛蟒右臂骨虽好，但和已经达到神级的八蛛毛相比还有一定差距，因此在他被剥离的时候速度就要快上一些，想来他所能起到的效果也就会比八蛛毛差一点。既然八蛛毛变成了海神八翼，这天青牛蟒右臂骨又会变成什么呢？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，只是这个答案却令唐三大吃一惊。是的，不再是惊喜，而是惊诧，甚至是惊怒交加。被剥离出的天青牛蟒右臂骨悄然落在那圆形平台之上，一股金色浪涛打上平台，将其吞没其中。很快，金色海洋的能量，也就是海神的能量，融入到天青牛蟒右臂骨之中，这块右臂骨出现了奇异的变化，魂骨变大，变得像是唐三的右臂一样粗，但却不再有弯曲的地方，直挺挺地戳在那圆形小平台的地面上。最上方是一个圆形的蘑菇头状，如果缩小了的话，也有点像奥斯卡的那个飞行蘑菇肠。最令人忍无可忍的是，在那蘑菇头正中央的位置还喷出了一道金色的液体，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，淋在了唐三身上。怒火瞬间熊熊燃烧，剧烈的愤怒再次令唐三抬起了他的右手。 不好意思，改造失败。 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被怒火炸开了一般，侮辱他不要紧，但是眼前这一切侮辱的却是大明用献祭用生命换来的魂骨。他体内的魂力无法输出，但同样的，只要上前一步，他立刻就能将这看上去无比恶心的东西劈碎。哪怕是唐三已经有了警觉之心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就是亲人和伙伴，如果被侮辱的是他自己，他一定会警醒过来，可是被侮辱的却是为了救小五献出了生命的大明，唐三又怎么能忍得住呢？ 这一步终究还是要迈出，就算是陷阱又如何，就算不进行这个传承了，我也不能让大明承受如此的耻辱。 不要上当，我的兄弟，你的怒火让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这份尊重，对我来说够了，能够成为神的一部分是我的荣幸。 这大明，是大明作用在魂骨中的灵魂。 什么都不要说了，难道你想因为没有完成传承而死在这里，让小五伤心吗？ 大明的灵魂已经极为虚弱，这是他最后能说出的话，但这句话的杀伤力对唐三来说却是巨大的。对一般魂师来说，他们所拥有的魂骨都是猎杀魂兽得来，自然对魂师本身充满了敌意，除非是像八蛛毛那样进化到神级，达到另一个层次，才会产生新的情绪。但唐三这天青牛蟒右臂骨乃是大明心甘情愿的献祭而来，大明的灵魂一直都存在于魂骨之中，看着唐三复活小五，他只有欣慰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这块魂骨并非神级，但大明却借助自己的灵魂爆发之力提醒了唐三，宁可自己受辱，也不愿唐三破坏传承的过程。这一次不再是海神的安排，也不能算是运气，而是大明挽救了唐三的传承。唐三的双眼湿润了，他含着眼泪收回了自己抬起的腿。 大明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化悲愤为力量，唐三硬生生地将自己内心中的怒气强行压了下去，但他的双拳却已经紧紧握住，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当唐三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，重新恢复了平静时，眼前的一切也出现了变化。那蘑菇头状的物体突然爆开，在大片的金色雾气掩映之下腾起，一声嘹亮的龙吟声响起，唐三仿佛又看到了大明的本体，尽管其中只是大明的灵魂，但在这一刻他却似乎完成了深海魔鲸王百万年都没有完成的跨越。眨眼的功夫，大明已经化为了一条金色的龙，在那圆形小平台上飞腾。尽管他的身体很小，但却依旧给人一种翱翔九天的感觉。盘旋在那升腾的金色雾气之中，圆形小平台飞回本位。 是啊，这才应该是大明所画的天青牛蟒右臂骨真正的进化效果。先是以狂喜来影响我，再以愤怒来影响我。好恐怖的传承考核，以侮辱大明的方式激怒我，哪怕是在明知道这可能是陷阱的情况下，我依旧险些踏入进去。这海神的通关居然会如此艰难。 通过了两关，唐三对这海神传承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。他脑海中立刻想起了自己前一世曾经学过的儒家启蒙典籍《三字经》中的一句，曰喜怒，曰哀惧，爱物欲，七情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